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喝了酒做節目咧，零舍精神嘅。 啲老人家先講呢啲説話。 你點解後天吉他我彈咧？ 係咩？ 係啊， 真的 啊， 係 啊， 好勁啊！ 專登為咗。 下次攞吉他翻嚟現場表演啦，可以。 歐瑞強，我再 係咯， 我閃閃 夜晚。 賴講嗰啲 咁樣係咪？ 叔叔，我哋年紀唔同，你想我啦，我 邊個嚟㗎？ 嗰個邊個嚟？我唔識嘅嗰啲我哋。 我都係聽老人家講。 接翻头先嗰节咧，又想问多个问题，即系大家都啱啱所谓踏入呢个圈啦，即系开始会涉猎到啲政治嘅话题，又或者甚至乎会将你自己嘅政治信仰向你身边嘅人介绍下啦。咁嚟紧咧，十一月适逢区选啦，咁咧我有啲新闻想同你分享一下。咁你又知咧，有一班人琴日就开咗记者招待会啦，就话有几班人咧，即系就话有六個就會參加嚟緊嘅區選啦，有五個同民主黨撞區嘅。咁我想問下你點樣睇呢個問題？冇預設答案㗎，任你講。你可以覺得我支持鄭松泰，我係熱狗，咁我最中意 嚇。咁其實即係你問我咧，嗱，好老實講，我覺得即係話，如果佢走出嚟，唔好話係嗰個係民主黨定咩都好啦。如果佢走嚟爭一大輪，最後益咗對家嘅。咁呢樣嘢我就絕對唔會支持囉，係咪先啦？即係而家問題你個嗰個敵人係邊個先？即係我好明白，即係可能嗰班即係朋友可能覺得話，誒而家民主黨點樣最大惡極，諸如此類。 冇 啦，今次 冇呢個論述好耐啦， 冇咗呢個藉口啦，係咪先啊？即係變咗大家就諗啊，其實點解咧？你為咗打而打，嗱為咗打而打嘅話，咁你好難即係俾人哋即係可能調翻轉頭話你係咩 A B C 隊嘅話咧，你都唔好賴人哋喎。講真係咪先啊？ 兩位娘娘咧？ 唔敢答过，叫我娘娘 女神， 两位妹妹啦， 女神仲难答啦。 两位妹妹， 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我觉得系 common sense 啫。我唔识佢哋嘅，其实讲真。 如果你问我，我就觉得，我觉得心痛嘅，我觉得系亲者痛，仇者快。即系你问我，我会 成章啊， 我会反问，点解唔协调呢？点解唔喺一个民主派泛民嘅光谱里面？即系都相信 系你协调佢，你嘅协调机制唔公平咯？点解你做开嗰个就一定要俾你选啫？我觉得做得唔好。 咁呢个机制问题啫。咁但系唔系唔可以协调噶噃？ 我唔同意你机制，做咩要同你协调啫？我走出呢个机制，唯一嘅 option 就系我唔同你协调啫嘛。 所謂協調就大家一定要有個機制， 係啦， 係咪先啊？ 係 啊，如果你冇機制，你協唔協調啫？係咪先啊？ 所以佢係打從根底你反對你呢個機制，即係你有兩樣嘢佢非常之反對嘅。第一，如果你當區做緊嗰啲，我根本就唔可以挑戰，你點知唔？即係你點知我唔會俾你做得更加好啫？你喺個區原本你就白鴿攞2000票，點解我熱血自投行落去？ 喂，我同意喎呢樣嘢。 我同意。 問題你幾時開始做先？你冇話今日先開始做嘅，11月22日。 誒，上個禮拜六。上个礼拜六开始做， 我可唔可以讲粗口啊？屌！ 第二样觉得，佢哋会搏嘅嘢就系话，如果当区唔系你哋做紧，建制派做紧，建制派3000票里边攞2000，你攞800，喂，点解我唔好似袁黎明咁，我攞900啫？我未选过，你又知我攞唔到，我咪唔同你协，我咪唔同你协调咯。 我协调意思唔系话当区选紧嘅就唔可以去挑战，而系即系。我谂系个所谓协调系有冇一个机制公平啲嘅机制，去喺泛民里面去选出，即系初选又好或者其他方法都好， 佢都觉得自己唔泛民， 系去或者唔系泛民喺民主派光谱里面，成个光谱里面去谂，大家都其实系只不过系想一个民主派支持民主嘅人去赢呢一区嘅啫。咁其实你个对手就应该系建制派，而唔系你自己个光谱里面嘅人。咁其实可唔可以揾到一个机制，一个公平嘅机制？唔系话你喺度做紧区议员，我就唔能够挑战你呢区。呢个我亦都唔同意嘅。咁但系总会有一啲方法嚟嘅啫，总系揾出嚟嘅啫，有啲公平啲嘅方法。去分配每边个候选人参选啲边一区，而唔系将啲票，我会觉得系嘥咗支持民主市民嘅一票咯。 问埋 Angel 先， 诶， 你知嗰种动物叫咩嚟噶嘛？佢就学多 嗰只 hot dog 嚇，你知係咩嚟？ 我都以為係食物嚟。係，sorry， 唔好意思，我搞錯。 我唔知道呢啲啱同錯，我唔知道係啊。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如果當睇翻係。即係你當做廣告咁做啦，即係我哋廣告最緊要就係話啊，睇 target audience， 你要睇下你啲目標受眾係咩 人。return 啦，仲要睇。 係啦，跟住仲要睇啊 objective， 即係其實你係咁樣做係點解要咁做嘅？即係我哋諗咗點解咁做先至諗係做喺邊度咁樣噶嘛？咁 啱啊，其實呢樣嘢啱啊 ，apply 到。 究竟佢係點解要揀嗰幾區咧？即係呢個係令我有疑問嘅，因為嗱。你參選一定想贏噶啦，係咪？即係 有慧根呢個同志，係 咯， 呢同志可以上任啦。有慧根，你一陣答你，係繼續講。 你係想贏，你先去選噶嘛？咁你去你想贏嘅話，你明知嗰幾區係有幾個嗱，即雖然撞區嗰啲未必係全部都係啲可能叫做好穩陣嘅對手啦。咁但係如果我係想贏嘅，我梗係揀啲另外一啲係可能冇人打緊， 即係 marginal， 係啦，即係嗰啲打緊係易贏啲嘅啦。咁所以我唔知啱定錯，我只係唔明啫。 好，問咗 Jessica 先。我冇興趣問你住邊區，但係如果你個區出現啲咁嘅情況，你嗰區已經有一個泛民主派嘅候選人啦，亦都有隻 hot dog 自稱本土派嘅，又或者有人話俾你聽佢係散兵嚟嘅。啊！佢參與過雨傘運動，佢瞓過街嘅，咁佢同你攞票，咁你個票會點投呢？ 我覺得區議會有少少唔同嘅，區議會係真係講地區工作嘅，即係除咗講理念之外咧，就係、是、你要扎根喺個區度咯。 嗯， 你為嗰區嘅居民有啲乜嘢服務你提供到咯？ 嗯， 咁呢樣嘢其實即係譬如我係支持民主。嘅選民，咁、我希望投翻俾一個民主派嘅候選人。 佢三個咯， 咁我咪 係 啦，冇錯。咁我咪睇下邊個人嘅地區工作幫到我咯。 冇錯， 醫生好在地啊！醫生好在地 啊！係啊， 你咧？啊你啊， 即係你唔好淨係打理念咯，簡單啲講。 Angel 咧，Angel 咧，Angel 咧， 因為我覺得係區議會，我同意 Jessica 噶，因為有啲嘢係真係區議員做噶嘛，即係譬如嗱係嘅，好 嗰度冇嚿磚啊，快裝一嚿磚落去。係 啦，即係呢啲啊嗰啲紅綠燈可能爭幾秒，係啦，啲花草唔夠靚， 避雨亭 係啦，咁係濕身係少少嘢嚟嘅，咁但係係要有人做，而呢啲人就係區議員啊嘛，咁你要做呢啲，你就係揀呢啲人㗎啦，即係係有政治理念係好咁。但是有不同人做不同事嘛，这些人是即 区议员是真的负责这些小一点的事 情。分享一点点、看法啦。刚才非常之问得好，你当广告这样做，我现在讲 target audience 和 objective 在哪里。今年的区选，不要说今年，其实自上一年开始，其实那些选举呢，区选已经变成一个立法会选举的前奏。他现在想做的事是，如果我呢支旗插去一个泛民嘅票仓，又或者插去一个所谓对手嘅票仓，而我攞到个票系好多嘅，即系证明我如果对手泛民里边唔系一个咁强势嘅一个庄脚嘅话咧，我个票有可能比呢个区多。于是呢个就系一个 indicator， 我下年应唔应该选立法会？黄仁达系谂紧呢一样嘢，所以点解佢要拣正嗰啲欧乐轩啊，拣正嗰啲许志峰啊，拣正嗰啲何俊仁啊，嗰啲冚唪唥当区泛民立法会议员嘅，即系个 proto J 嚟嘅，佢直情系明日之星嚟嘅。如果我嗰区喺个佢咁强嘅民主党嘅地区工作里边，我都可能攞到可能佢 project 啦，我唔知 project 几多，可能佢觉得自己嗰支热血大军可能有500票、1000票啊。如果我真係可能攞到嗰個票呢，我可能真係下年2016我大舉進攻喎。啊！我拜阿鄭松泰選 手，我唔知有咩如意算盤啦、啊。咁但係問題嗰啲區咧，都已經有啲建制或者係自稱獨立噶，其實擺到明建制嗰啲人就 誒 ，sorry， 係咪先啊？ 老實講，即係如果一個投開票會投俾泛民嘅人咧，佢就唔會咁易會突然間投建制派嘅。但係調轉嚟睇，你話原本我投開俾民主黨嘅，因為可能民主黨呢次佢議題上邊做錯咗樣嘢。我会唔会投俾公民党呢？唔知 ，who knows？ 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今次喂，我上次支持人民力量嘅，而家我唔同意人民力量条路线咁温和，我觉得要激进啲嘅，咁我点都系跟住呢支旗嘅。同埋就系唔好忘记一样嘢，区选系简单多票制，即系你基本上嗰区里边嘅一个候选人都好，你攞最多个票你咪赢咯。立法会唔系， 比例代表制喎，即係我係攞到一個 portion 嘅票就 OK 咯。即係簡單嚟講咧，每個地方你只要可能有10%、8%嘅票，你肯定每區一席。咁個問題就係你有冇嗰10%、8%啫嘛。咁所以變咗嗰班人，佢就係要試下 overall 嚟講喺一啲泛民好多票嘅地區，我攞唔攞到個票？情況同咩咧？同上年馬仔選黃大仙一樣。 但事實上咧，佢就會造成一個分票嘅效果咯。呢樣嘢我諗大家。会睇得好清楚咯。 系，我唔知道我系咪唯一一个所谓叫咁乐观嘅人。同 Day One 我已经同 Donna 讲，你话嗱 ，Donna 个情况可能有啲唔同。第一佢唔系当区，第二就系话佢真系啲票数好 marginal。咁佢真系可能佢上对上一次系输34票。 是但一个区选，讲讲次都系讲100-200票嘅，好多时个 difference 去到最尾嘅时候。 你要知 Donna 同佢选工唔系狗啊嘛。 嗯。 你而家係如果有人孭住所謂叫散兵，我完全係冇地區工作個底，我又冇所謂叫 affiliation 可能我係工黨，工黨其實好多所謂叫工人票底噶嘛，又或者我個 background 係可能咩新民主同盟，喂我新東都好多票。 其實咧，如果咧嗱，而家 Raymond 講呢套理論係啱嘅話咧，基本上咧我哋講協調係嘥氣，因為一開始佢就唔打算協調，所以咧你點樣講咧都冇意思嘅，即反而你譬如今日大家睇下新聞啦，即之前前兩日大家可能都即嚇咗一跳，就話咦點解突然之間即司徒拔道嗰邊嘅選區又有散兵啊，即團體就出嚟撞咗區咧咁樣，咁事實上呢樣嘢咧亦都係即正話阿 Jessica 嗰樣嘢就好啱噶啦，即呢個係即仇者快，親者痛。系咪啊？系咪啊？调翻转头， 好难重组句子。我觉得佢哋一样， 亲者快，仇者痛。系， 我觉得佢哋一样啊！你继续讲啊。 咁但系但系经过咗，我知道背后，因为其实即系我都离身先啦，即系我自己其实都系民主动力呢个组织，即系专门协调呢一个即系区选啊呢啲咁样嘅。咁但系我系算系比较多民啲嘅一个 member 嚟嘅。主要係因為法政會師扯得我太勁啦，咁變咗咧就但係民主動力嗰邊咧，即係我都略知一二嘅，我都知道。雖然我冇直接參與喺個協調入邊，咁但係咧其實呢一件事咧，其實即係背後咧真係有好多嘅一啲嘅，包括咗啲嘅即係呢個即係啲前輩啦，咁後邊咧做咗好多功夫，咁最後咧都係協調得到。即係話無論佢哋後邊，我哋姑且唔去即係猜度究竟點解咧，即係呢兩個散邊組織會走去撞埋一齊啦。即係呢個坊間有好多個講法，咁但係起碼咧見到最後大家都放低咗個成見，最後咧就係協調得到嘅。咁即係話，如果真係要協調嘅話，唔係話冇可能嘅喎，係做得到嘅喎。但係如果你擺住你個排頭一開始就係話，呢個我都唔打算協調嘅，我嘅目的就係學你話齋，即係假設你嗰啲理論係真嘅話，咁講嚟做咩啫？嘥時間。 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協調第一大嘅， 你都唔 即係要唔知唔知，要即係第一樣要做到嘅嘢就係。你要肯放弃个人嘅利益咯， 吓、啊、你 系好难， 你真系太过高尚情操啦。娘娘，你做咗观音太多，你唔明呢样嘢。 我当然明白政治嘅现实唔系咁，但系即系呢个亦都系，但系呢一个放低即系个人嘅利益去承受一啲更加大嘅利益呢一件事咧，亦都系一个政治现实。 我同你做张图啊，真系非常之掷地有声呢一句说话。咁但系即系亲眼见到呢个圈两年之内发生咁多事，所有嘢70%系私怨，30%系私利。 当然啦，政治其实讲到尾 系30%同70%，其他嘢系已经唔喺眼入边噶啦。即系好坦白讲，你话香港即系。我其實真係覺得泛民裏面係咪一定要所謂叫團結？我非常之同意教主講句説話嘅，即係我哋因為相同而團結，唔係因為要團結而相同。即係我係非常之成，即係點講？好贊成呢句説話。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所有泛民組織，就算喺雨傘運動咁樣講都好，你所謂叫團結，我哋就冇噶啦。個問題就係連默契都冇，默契好簡單嘅啫。你衝前嘅時候，我咪守後邊咯。你守候嘅时候，我咪冲前咯。大家有个默契，眉来眼去，大家互相即系，所以讲佢叫扯猫尾又好，咩都好，有个默契去做每一样嘢，个策略先会成功噶嘛。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每一件事都系你有你做，而你又惊我出卖你，你又唔同我讲你嘅策略嘅时候咧，我就唔知守喺边啦。即系前嗰排就大家喺度回顾紧，就系话928一周年啦。好多人喺个访问入边都讲紧一句说话，就系话学生同即系可能讲商学啦，佢就系围绕住就话我点样团结喺场入边呢一班人，点样能够令到佢哋嘅士气高昂啲，或者唔好走，系嘛？企喺度又或者坐喺度留守喺度，令个政府屈服又好，点都好。咁另外一班人就喺度谂紧，就系话我点样团结场外嘅市民。 即係好坦白講，佢而家唔喺入面留守緊，咁當然其實佢用佢嘅投票㗎啦，即係佢唔係唔支持你哋，但係問題佢有佢嘅生活囉，佢支持你哋嘅方式僅此而已。有大事大幹呢，譬如9月28號出咗嚟返去幾日，11哇又冚爛檔喺金鐘，可能係一件咁嘅事。但係問題就係去到10月尾11月頭，哇大佬嗰件事已經唔係一個性質係咁㗎啦，已經係或者出曬嚟呀，又黑社會又打人呢又剩呀，即係佢覺得嗰件事係應該支持，學生應該支持，但係個策略係咪一件咁嘅事呢？咁變咗到頭嚟兩班人大家 objective 唔同嘅時候，大家行動又冇默契喎，到最後一盤散沙，即係呢啲係大家有眼睇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所謂叫區選或者立法會議員，即係 立法會選舉係有得協調嘅話呢，即係我就覺得呢個世界太美好啦。咁但係呢樣嘢唔會發生㗎，係咪？咁但係當然所以點解我頭先兜返之即係兜返之前一句問你，就係點解即係我問你哋會唔會去選呢？即係我覺得如果我覺得你哋有私心，你哋有私怨，佢哋覺得要鞏固自己政黨利益，呢班人因為私怨要爭對方嘅話，我冇得信之下，我就唯有信學生。好似今日段新聞咁，如果黃之鋒出嚟選，拉五個有頭有面嗰啲啊，例如周永康啊，例如 Lester 啊，例如何潔還得㗎，係咪？佢唔喺度我講乜得㗎啦，當然唔喺度我講乜得㗎啦，佢唔會窒我嘛。喂，嗰啲人區區都有一席㗎，非常之相信。邊個唔好彩啊？我唔知喎，係咪？頭先我喺後面撞到塊鐵，佢即係應該佢哋今日又開會啦。咁咪可能又咪力量最傷咯，因為你民主黨嘅票有地區工作嘅，工黨嘅票有地區工作嘅，所有人都係植根於嗰個地區有裝腳幫佢投票。如果真係意識形態嘅政黨，咁可能如果有學生出嚟，我咪投俾學生咯。咁但係問題而家追究緊啫，件事都應該唔會咁快發生係嘛？ 有睇下啦，即係可能都要一段時間。 新聞話半年， 即係好孖進路，就係講得切與講唔切之間。 咁但係工作可以做先嘅， 工作可以做先。 講真，你今次你講唔切呢一屆，咪下一屆都講一次啦，係咪先 啊 ？Worst come to worst， 本身都夠啦，係嘛？ 係咯，係咯。 所以即係如果係學生唔參選嘅話咧，我覺得即係所謂叫做唔係所謂啦，即係可能閣下咁多位啦，即係我覺得呢啲人就我覺得比較會多香港人相信咯。即係好坦白講，作為一個投票嘅人，如果我覺得二十年前我投民主黨，我發覺冇乜嘢可以做到出嚟喎。咁十年前我開始投公民黨，唔見到香港會改變喎，係咪？除咗湯家華之外，咁三年前我投人民力量，咁我都唔覺得香港轉變咗幾多啊。咁我總會揾我嗰票去試下唔同嘅嘢㗎。咁基於一個理論就係話，如果我一屋人有四票嘅話，咁不如我今次揾兩票試下你哋咧，我會覺得係。是 正正就是這個原因我才覺得我們不應該選住，因為如果我們自己都未很清楚的情況，即是剛才 Chris 和 Jessica 說、即是未 ready 好，而我們純粹是為了令到市民多個選擇去先去選的話、其實都會流入你剛才所說十年前的選擇，你覺得冇改變，三年前嘅選擇你覺得冇改變，其實就算我哋今日出嚟選，因為我哋未 ready 嘅關係，都可能會令到呢件事冇改變。 唔係，咁啊，當然就係話講緊有 candidate 啦。如果冇 candidate 冇得講啦，係咪？ 大把人才，我可以咁講，唔計我啦 嚇。我見到有一個， 呢度有兩個。 我見到有一個，我就係望到試下先出三嘅。我就覺得佢係非常之人才，香港有希望啦。 唔係真係，但有好多人都係有能力嘅。係，我諗係時間咯，係咯，同埋好多嘅其他嗰啲因素啦。係， 轉話題。 我見到係嘅， 轉話題啦。 好。 咁上個禮拜即係我都。我應該冚唪唥都見過你，我見到你冇見到，我見到 Jessica 同埋見到阿 Donna 同埋見到 Everett， 你有冇去？阿 Angel 係，應該 我三點就去啦。 你我 不過我六點零鐘咧，七點咧已經係收到我，但我可以入去。 係啦，所以我嗰段時間我嚟到咧，你就應該 係啦。你之後係啦。 咁其實揾翻啲當事人先啦，即係你哋對啱啱呢次嘅集會，你覺得成唔成功咧？ 哇！你問 沾沾自喜啊！ 你問到咁嘅問題， 沾沾自喜啦，係嘛？ 呢個氹嚟㗎嘛？ 唔係，而家唔係啦。我樣次再氹你睇 到先，即係你講緊係 咁短時間咁多人， 咁梗係好成功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如果以組織嘅角度嚟講嘅話， 如果你問我，我就會諗翻我一先，即係一先呢個集會嘅目的係乜嘢咧？一先呢個集會嘅目的其實係 一蚊咧。 你唔會為 Jessica 唔阿 Donna 唔喺度，我 take up 佢 position， 我覺得佢好啱嘅。 四一蚊啊，唔好啊！ 咁啊，一開始 個目的其實是告訴大家這個是一個開始咯。 嗯， 即其實這個集會只是一個開始，之後還有很多行動可以做的，而不是說集完會大家 來表達了不滿，然後大家回家跟著就算數，不是這樣的。我們即這個集會的原意不是這樣的，我們是告訴大家聚了這班人一起，我們件事是不會就這樣罷休的。 嗯， 大家之後要繼續參與這些的行動， 這個是在帳幕裡面的聲廳裡面你們想做的事，你應該問我嘛。我是 參與者覺得， 是啊，我是一先沒有帶著這個心態來的嘛，我是素人來的嘛，我一直來就只負責聽的嘛。咁第一我覺得好人多嘅，即係喺嗰個地方本來已經坐得企得唔多人㗎啦。咁但係問題我去到嗰刻呢，即係直至到我八九點走嗰陣時呢，真係非常多人嘅。亦都好多人係嚟到冇位企要去第二度睇直播，類似咁上下嘢嘅。同埋就係我會見到好多本來唔係上慣台講嘢嘅人揸咪，呢樣嘢令我覺得係最開心嘅。即係例如 O'Larry 佢講咗好多嘢，我覺得就 fulfill 到你剛才講嘅嘢，即係呢個係一個開始，呢個唔係終結嚟嘅。亦都我會記得有一位朋友就係來自中大嘅，咁佢就係覺得依家呢個問題已經唔係超越港，即係呢個問題已經唔係單單港大嘅，而家係講緊成個香港嘅學界發生緊咁嘅事嘅。而家係有人想插隻手落去每一間大學裏面去 take over 佢哋嘅 administration 喎。呢件事係大事嚟㗎嘛，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盡自己站行出嚟企出嚟又好啦。咁於是亦都聽到其他意見，即係聽到其他嘅行動，就係話喂，我哋係咪將會 hold down 呢個李國章呢，係咪我哋係咪應該要一個全，即係唔可以選一個港大人唔認同嘅人入去 council 呢，定還是就係話再伸延一啲啦，係咪要醖釀一次全港大罷課，要直情去廢咗呢個 practice， 所謂叫做當然委任嘅咩校監，直情要廢咗六百九個位呢。即係我覺得呢幾個 message 係好清晰嘅。咁亦都 呢樣嘢咁學聯其實已經係即表明得好清楚㗎啦，係啊。 我自己真係會睇到就係話，如果香港有得救呢，唔係話有幾多人出嚟好用好激烈嘅言語去諗住點樣改變香港，又或者佢嘅策略如何幫到香港，而係話佢講出嚟嘅嘢係有幾多會關心香港大學嘅人去聽，呢一樣最緊要嘅。即係好坦白講，邊個令到老董落台，唔係話平時出慣嚟示威嗰扎曾俊英啊，嗰扎陶君衡啊，嗰扎社民连，唔系嗰件事，而系话五十万个人大家唔相识嘅面孔出嚟问我，点解老董仲喺度？咁嗰个问题先大啊嘛！你系要去唤醒一班从来都唔参与政治，即系好似讲唔系佢啊，即系呢个系非常之 senior 噶 咩啊？ 所以唔系 in terms of what 你哋吓，咁变咗就系话年纪又轻。亦都唔係參與慣政治，亦都冇乜政治野心嘅人，你要令到 你話佢年紀又輕，我覺得真係㗎，真㗎，真㗎， 真係㗎， 真㗎，真 嘅。 你要令到呢一班人，即係老實講啊，要吹雞上街，我吹雞係殺氣啦，即係我呢一種類型太多嘛。你又唔係？ 但你今日有冇睇到盧子健嗰篇文章啊？ 邊 長長地嘅 冇 啊？即係係咯，即係簡單啲講就係 你簡單講。 即係最簡單嘅講法咧，就係即係大家起碼都有個即係其實有悲觀有個樂觀嘅。即係悲觀嘅話咧，其實即係成件事包括咗之前幾件事加加埋埋一齊啦，就見到其實而家講緊其實成件事咧，唔係淨係六百九一個人，而係根本上背後咧就係一個北京對香港其實而家就係要玩一個強硬嘅手段。 嗯 ，OK， 就係有成套嘢咧，根本上咧就係一個成個北京。呢、這個只係一個準備直接去管治香港嘅一個前奏嚟嘅啫。咁但係呢樣嘢咧，睇到就係發生㗎啦。但係都唔代表咧，係啦，都唔代表我哋就要放棄，而係呢個時候更加大家要走出嚟，要去對抗啊。咁換句説話講咧，其實你正話講譬如學聯，而家當然我相信學聯以外都好啦。 而家學協唔係學聯啦。 仲有好多嘅一啲嘅包括咗今次大家去組織呢一個晚會相關嘅組織，我相信後續都會有其他嘅行動要做嘅。咁、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喺呢一刻就真係好，起碼我個人啦就可以好樂觀就話，喂呢啲嘢最後一定會 work。可能真係唔 work 嘅，就算你搞到全港罷學、罷教、罷工，我都唔敢講，因為而家你對抗緊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即係好就毫不即係 講理嘅一個咁樣，甚至係一個即係話準備係用一個最大嘅一個成本， 這個、 付出最大嘅代價。 呢個冇偏激啊，開口咬共產黨。 喂，即係就係咁樣同你去玩嘅一個一個咁樣嘅政權咧、 嗯， 即係單嘢咧就唔會咁容易去了嘅。咁但係大家都係要去砌咯，而喺呢個時候，越多人出嚟一齊合作，同埋係更加多嘅團體可以係以一個所謂你認清楚嘅嗰個對手，而唔係話大家自己喺度砌自己嘅。咁呢個我覺得反而會緊要啲咯，係 啊，香港啊需要阿 Chris 一種態度同埋聲音嚇。轉頭翻嚟講啱啱頭先阿 Chris 擔心嘅北京。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